抗盗窃罪，被判即时入狱14日。有19次案底的被告求情的时候说，这些消毒剂是自用，但是裁判官不相信。控罪指被告今个月14号在荃湾千色会一间药妆店偷取5支酒精消毒剂，共值225元。经理报警，警员到场拘捕被告，被告在警戒之下表示自己一时贪心犯案。日本横滨地方法院判处一名在2016年杀害19名智障人士的男子死刑。30岁的被告案发的时候在东京附近商务原始一间照顾者之家的员工。控方指被告所犯的罪行是卑鄙和极其残酷，要求法庭判处死刑。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干燥，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两三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潮湿有雾。现在的气温23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046点，跌985点，总成交金额1173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89点，跌9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253点，跌57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43.6，跌21.4；阿里巴巴179.6，跌12.1。中国平安77.05系跌3.35，建设银行6.13跌2.1，中兴通讯24.15跌6.85，友邦保险66.3跌2.8，美团点评82.4跌6.6，汇丰控股43.85跌1.85，盈富基金23.35跌1元，小米集团10.14系跌8.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65，英镑9.587，瑞士法郎8.203，澳元4.769，加元5.591，新西兰元4.685，欧元8.6556。每百日元对港元7.30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219。日经平均指数报17,002点，系跌429点。港金现价报14,285元，系跌38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44.67美元，卖出1,545.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近华润大厦，西行过海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摩利神山道，红隧九龙入口正系公主道多车啲啦，咁啊龙尾又排到去爱民村嘅。港岛路面方面咧，中区嘅摩利神街有电车路轨重铺工程啊，现时摩利神街去海旁方向近住德辅道中交界嘅右线咧，只俾电车通过嘅。九龙方面，观塘道东行去油塘，近住开源道至到牛头角港铁站一段咧，就比较多车。至于新界咧，现时清水湾道去将军澳方向近住科技大学嗰段咧，交通都繁忙噶。咁另外咧，想提下大家咧，青屿干线咧有啲临时工程嘅，由而家去到下昼嘅4点，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近住马湾高架路段至到吸水门桥会封闭部分嘅行车线，工程做到4点。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听歌就要睇路，谁能做到？要为耳朵做天地打扫，要是遇上再大。心魂听不到音色为我好。 都有好音乐，任由音乐骚动你，由你骚动音乐。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至5点 ，Eric 严琼骚动音乐。 一再而再，任由美梦亲手给杀害，直到封闭了期待，没法给予爱。谁亦必经失恋旅程，难道终点此刻注定？或者幽谷过了换来绝美风景？来日你总找到一个人，传来离婚总找到一个人，仍然诚恳，不要让你希冀感及远近，心可死都可再生。来日你总找到一个人，同行人生总找到一个人，一直靠近，用掉你今次那不你当初的信任在等，共真伤痛难免，亦能领会当中的意义，如何宽恕，如何相处，没有分手的课程，那可知今次完了，还是能下次再一试？无谓再逃避爱，逃避他朝的得意。来日你总找到一个人，传来离婚总找到一个人，仍然诚恳。来日你总找到一个人，同行余生总找到一个人，一直靠近，如若你心底也不甘，来验证有一位最后陪衬。难堪只是过路，幸福中人，传来微温总找到一个人，对灯下伴你走出这天阴。来日你总找到一个人，同行余生遗忘从前抱憾，便抱拥好的人，从来最好的一刻历尽痛苦。 星期一开始两个钟嘅骚动音乐，先揾嚟嘅有曾乐同，喺呢个嘅 Blue Monday 啊，俾一个小小嘅希望你先啦。虽然你可能孤单啊，觉得独立难知啊咁样，但你总会揾到一个人嘅。嚟自曾乐同嘅呢首嘅新歌啊，找到一个人。但系喺揾到嗰个人之前，你要经历几多段嘅创伤，听过几多首嘅情歌陪你行过呢段路呢？ 旧日情若要走，总需要走。爱与恨回望便笑笑善后。这结局如若未甘心，怎奈何你没法留？道别时为你找千种借口，怕你内疚，还是我太念旧？唱每段最爱的歌，一起再回首。在旅流前面游戏过后，为何能舍得放手？事实就在下秒钟都给你走，是 热情留住了，从来都不太久。躲于衣柜里，我有我的泪，从记忆之中解开一切那壮举。是被谁埋没了？是被谁愚弄得断了？才更空虚，像个烂队，用尽了琐碎。从你身步入大海，跌到无影恐惧。是被谁期待过，但离开的更多。没有为何，你照顾我感受，待我温柔，吻过最深的伤口。别是为你找千种借口，怕你内疚，还是我太念旧？唱每段最爱的歌，一起再回首，再泪流。前面游戏过后，为何能舍得放手？事实就在下秒钟都给你走，是热情留住了，从来都不太久。于衣柜里，我有我的泪，从记忆之中解开一切那壮举。是被谁埋没了？是被谁愚弄得倦了？才更空虚，像个男队，用尽了琐碎。从你身步入大海，跌宕无影恐惧。是被谁期待过，但离开的更多。没有为何，也许总有他人懂得爱惜我，谁人吻过最深的伤口。过去每次唱到这最爱段段战歌，太多次动魄惊心，太多旧时代新闻。躲于衣柜里，我有我的泪，从记忆之中解开一切那壮举。是被谁埋没了？是被谁愚弄得倦了？才更空虚，像个男队，用尽了琐碎。从你心步入大海，跌到无影恐惧。是被谁期待过，但离开的更多。缠绕你几公里，从前每个记忆都爱你。 你曾经唱过几多首，然之后仲系等紧啊？希望下一个遇到嘅会系啱嘅咧。揾你有梁汉文呢首旧嘅作品，作品嘅名称呢叫做《大男人情歌》，跟住揾你呢首嘅新歌咧，都系一班男人去到演绎嘅。声底方面咧，有啲人都以为，咦，同 Edmund 有少少相似嘅地方。 次次见你，我也会被幸福遗留。个个也劝我放弃浪漫的念头。朝朝镜，我也似只被漠视怪兽。笑笑喊喊，也要我寂寞为寂寞伴奏。辗转多少个秋，望向星空，最美星体不可以碰，在我手中，没半分钟摸不到那脸容，谁爱失踪，谁喜欢的不可以碰，夜已空空，踏遍西东。找不到他芳踪，四处店铺去到了落闸的时候，欠缺配偶，我却要独自街上流。 大巨屋还要共热闹搏斗，我最难过照顾我事实是事实无有，双手只等对手，空手空等太久，望去星空谁未升起，不可以破在我手中，没半分钟摸不到那炼融，在我身上最喜欢的不可以破，夜已空空踏遍世道，找不星空谁未升起，不可以碰在我手中，没半分钟摸不到那炼融，谁爱失踪 欢迎你来自 One Promise 呢队嘅乐队，有呢首新嘅派台嘅作品啦，《寂寞的怪兽》loop 咗咁多次，应该都识唱个 chorus 噶啦。你跟住揾另一首咧，简单明快啲嘅，唔够两分钟嘅呢首新嘅派台作品。来自香港的这位独立的音乐人，他的名字叫做 I.I.I， 有这首新的派台作品。首歌名称叫做 I。 一个人刚才可以有一种自由自在，有一种优雅，一个人都可以有一种疯狂在中间的。One. 缤纷，管理有钟舒曼加埋钟舒淇， 识咩啊你？ 呢首旧嘅作品啊，作品嘅名称叫做 S S 一四，延续翻头先嗰种嘅缤纷嘅色彩啊，管理有 Modern Children 新歌，歌名叫做 Guts。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消息指，本港再多一男一女初步确诊感染新型肺炎。女患者是昨晚一名确诊男子的朋友，现时在沙田威尔斯医院留医。另一名73岁的男患者曾经参加旅行团去埃及，正是在屯门医院接受隔离。据了解，那个旅行团涉及大约20人，暂时未知道和早前有确诊个案的埃及团是否有关。至于昨日的7宗确诊个案中，一个人是城巴车长，有外游记录，回港之后曾经驾驶90、96和98号线。有乘客说会做好防疫措施，城巴就安排职员消毒车站。英国的新型肺炎疫情持续，有听众致电本台节目表示，在英国读书的女儿需要去医院实习。虽然负责高危的工序，但是老师不准许女儿在实习期间戴口罩，学校亦都未宣布会不会停课。有升学顾问说，过去一个星期接获超过100宗家长希望安排子女回港的查询。有家长更加动用私人飞机接子女回港，但是由于英国的公开试未有改期和延迟，相信超过80%中学生仍然会留在英国过复活节。旅游界立法会议员姚思荣说，不少在英美读书的学生赶着回港，国泰航空会在今个星期加开班次，或者会改派大型飞机去英美。教育界立法会议员叶建源就期望特区政府透过驻当地的中国使领馆，为仍然留在当地的港人登记，在有需要的时候提供协助。政府公布防疫抗疫基金下零售业资助计划详情，合资格商户必须在本港有固定地址和独立营运的实体商店，受惠商店包括社企。申请日期由今个月23号朝早9点开始，下个月12号午夜之前截止。基金预留56亿元推行计划，预计惠及大约70000个零售商户，每个合资格商户可以获一次过80000元的资助。第一期资助将会在下个月内发放。资助计划涵盖向大众销售实体货物，供个人或者家庭使用的商户。消委会一月检视10间提供海外婚礼套餐的服务商，同一目的地收费差距超过3倍，各个套餐受到不同地点、场地、规模以及涵盖服务等影响。10间服务商包括5间旅行社和5间婚礼服务统筹或婚纱摄影公司，涵盖51个套餐，收费介乎25000至到超过130000元。其中印尼巴厘的套餐最便宜31600元，最贵是133000元。消委会又说，大部分套餐提供额外收费项目，其中摄影服务的时数和收费差异大。消委会提醒准新人了解清楚服务条款和细节，并且订立书面合约，万一有争议可以作为追讨的凭据。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干燥，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两三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潮湿有雾。现在的气温22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954点，跌1078点，总成交金额1332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89点，跌9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253点，跌57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40元，跌25元；阿里巴巴178.8，跌12.9；中国平安76.6，跌3.8；建设银行6.14，跌2毫；

嘅 Solo 音乐咧，请到位嘉宾上嚟介绍佢呢首人生第一首 Solo 嘅派台作品啊！你好啊 ，Joe，Hello， 你好， 你好，恭喜你、哦、出咗一首系自己 Solo 嘅一首新歌啦，《水形物语》啦，同埋坊间嗰个嘅comment 啊、feedback 啊都几好、啊，你自己享受嘛成个过程？ 是啊，首先好多谢我呢首歌其实出咗街之后收到好多乐迷或者 fans， 佢都同我讲返其实佢哋好鍾意呢首歌嘅无论係画面啦、yeah. 或者歌曲嘅編曲啦、啊、或者唱啦、啊、作词方面其实所有嘢都好鍾意嘅。咁、 嗯、 我今次其实听到呢个消息之后我都自己都好开心，因为我自己都俾咗好多心血落去呢个作品度嘅。因为一听到 demo 嘅时候其实我自己就係想幻想起一个水底世界。咁水底世界就好缺氧好无助咁样。因为我係想讲一个失恋嘅故事。咁失恋嘅人就沉咗喺佢自己水底世界之后呢，佢去到 chorus 嘅时候就开始见到返啲光明，想走出返佢以前呢个伤痛度。咁、其实我呢首歌係想鼓励返因为身边有好多朋友都唔开心，又或者曾经面对失恋呀、或者工作唔顺利呀、等等。咁我都想鼓励返佢哋，其实当佢哋面对緊呢啲咁唔开心嘅时候你要往往望去另外一面去睇。因为即係你过咗，你再睇返呢件事，你就会觉得呢件事係一件好細嘅事。只要你捱过咗呢关嘅话呢，咁就可以走落去咁样囉。咁我今次好开心嘅一个位呢，就係、可以搵到梦寐以求嘅制作人合作。咁就係靠叔叔王昌俊同埋小黑作词人。咁因为靠叔叔由细到大我都好鍾意佢嘅歌。咁、我有两个好崇拜嘅偶像，就係、陈奕迅啦、同埋 Superwoman。咁呢两个都係我好鍾意嘅人啦，跟住佢近排都係有同靠叔叔咁样合作嘅。咁我今次我其实心里开心得嚟有少少紧张，因为有少少似个 fans 见到偶像咁样嘅。咁另外小黑方面作词人啦，其实都系我自己好冒昧地同花姐讲可以搵小黑合作嘅。咁小黑其实佢都好迁就我，同我去倾究竟呢首歌应该点样做会更加好。咁我所以都好多谢佢哋包容咗我咁多最尾出到嚟有一个咁好嘅作品。 OK， 好啦，我听得出咧，佢系即系好热衷于今次啲成首歌嘅制作啦，因为佢整 non stop 嗰三分钟噶啦。 系， 喂，但我想知系几时开始知道我会有自己 solo 嘅作品啦？系几时有呢个消息噶？其实 我谂系两个月前就知道有自己 solo 嘅，咁系由开始见面抄叔叔，我谂系12月就见监制啦， 系， 咁就开始了解对方，抄叔叔同佢倾偈啊，跟住之后我会 send 好多我自己唱嘅歌俾佢听，我觉得有一样嘢好好笑嘅就系、一开头我 send 咗啲歌俾卡叔叔听，佢我把声究竟系点嘅时候咧，我竟然 send 咗一首卡叔叔嘅作品，我自己都唔知道，跟住我觉得自己好大胆。 边一首啊？我想问下， 就系麦尊奴嗰首《借火》。 不渴望，你不要令我多几多渴望，你只要为我点一点火，然后让我此刻至少可度过。 咁我之前曾經喺舞台劇嘅時候唱過，跟住我就 send 咗俾你聽，跟住我覺得有少少班門弄斧嘅感覺。而家睇翻， 但係我想問，咁佢聽完嘅時候咧，佢有冇俾啲 feedback 你，即係覺得你把聲嘅特性係啲乜嘢啊？特質係啲咩啊？咩嘢啱你啊？等等咧， 我諗卡叔叔聽完之後，佢已經心裏面有一個 picture， 究竟我嚟緊呢首歌應該點樣去做？咁佢覺得，即係佢事後都有同我講翻，佢話覺得我是一個比較感情豐富一點的人，聲音上面，即如果比一首感情多一點的歌的話，那就會駕馭得好一點。他都有就我可能在編曲上面啊，或者詞方面，他都有比較是講自己內心世界或者講故事的一个形式去表达这首歌咯。 因为首歌就算你唱嘅时候都系有嗰种气氛你要营造啦，嗰部 系噶，所以唱嘅时候我录音嘅时候都有少少挫折嘅，因为之前 Mirror 嘅时候就可能要处理一啲好少段落嘅歌啦，每自己系负责好少拍啦，咁而家去到自己要 handle 晒成首歌，咁又系另外一个难题咯，因为 要无论是细致度啦、层次啦，其实你作为一个歌手去怎样在一首歌里面去表达出来都很重要的嘛。咁今次在录音室一开头，我想是分开了三个 session 啦，每个 session 就四个钟头的。咁头嗰两个 session 我觉得都是有少少挫败感。 系咩？揾紧声定系乜嘢？ 唔想录啦。 系， 好真，我觉得自己唔识唱歌啦咁样，因为有好多咬字方面啊，又或者感情铺排方面啊，其实都我觉得未系可以达到靠叔叔嘅要求，所以我自己一开头都唔开心嘅。咁但系去到后屘，可能翻屋企练咗一段时间，跟住去到第三个 session 出到嚟啊，原来都是挺好的、哦是啊、咁觉得就很开心，我最后听到就是这种 怀抱了怨恨，群力海中沉，沉重到缺氧时无从翻身，沉怨中心，沉淀到碰见神，却不靠近。让世界变暗，光线引我再潜流，岸边伸出这对手。 一个几大的突破，因为其实譬如可能 Mirror 嘅时候可能都系唱跳嘅歌嚟嘛，但呢首系真系其实唔系嘅，唔系跳舞嘅歌啦，系一首真系喂讲情感系 emotional 一啲嘅作品嚟嘅。 系噶系噶，所以因为我谂呢首歌最大唔同同阿 Anson Con 同 Anson 都最大唔同嘅就系佢嘅慢歌同埋佢嘅感情方面系比较澎湃啲，比较得少少嘅，因为我哋系同一日出嘅，咁就想出一个比较唔同风格嘅一啲歌曲。咁 Anson 都就系快歌啦，咁 Anson Con 就系比较中版，又系 R&B 少少嘅一啲情歌啦，咁我就系一件惨情嘅歌，咁三个人睇网络嘅分别就会喺呢度咯。 但呢一类嘅曲式系咪你自己都系特别喜爱嘅曲式嚟噶？ 都系噶，我自己中意一啲比较抒发到自己内心世界嘅一啲歌曲。因为我中意嘅偶像系陈奕迅啊嘛，佢把声音其实就系用把声去讲故事。我自己嚟緊嘅音樂方向都係想沿住 Eason 啊，又或者新意 Super Moment 嘅新意去呢個方向去走，就係、是用聲去講故仔啦，同埋喺舞台上面可以發放到一個200% 能量嘅自己，因為新意喺舞台上面就係發放住一個200% 能量嘅佢。咁係啊，我覺得咁樣可以感染到更加多嘅觀眾。 因為咧，我你聽呢首歌嘅時候咧，令我記得你哋全民造星二嘅時候咧，咁你都係要參賽噶嘛。咁你嘅一場嘅團體賽嘅時候咧，你哋我記得你唱過有一首歌咧，都係呢一種即係喂可以好 powerful 嘅，要好有情感好濃郁嘅。咁然之後就 可以係咪你好不好啊？嗰陣 係咧，應該係嗰啲嚟嘅。我唔記得歌名啊，但我係幾 impress 嘅，即係哦幾犀利喎！原來你嗰個力度係咁澎湃嘅喎，咁樣咁呢首歌係令到諗翻你嗰個你嘅特色咯。 係因為我自己本身我唔知點解近年咧係咪因為大過咗咧比較感性嘅，即係唱一啲比較感性嘅歌嘅時候咧，就會好容易將自己最深處嗰個感情掉到出嚟。即係我好容易聽歌會喊啦，好容易睇電影會喊啦，即係我係會。是一个比较感性的人来的。同埋经历了上年的全民造星一呢我是第一晚就走了五晚红灯的嘛。接着之后其实加加埋埋有很多经历的，可能经历多了一个人就会容易 present 到那个内心的感性出来。 Okay, 是啊，用到那些情绪你能够。 是啦。 喂，但我很好奇就是呢，因为歌名叫做水形物语啦，那个形是刑罚那个形的。系啦，我想问呢个歌名个特别嗰个意思其实系点样噶？小黑有冇同你沟通下？ 其实咧就系、是、类似讲述一个失恋嘅人，佢沉咗喺水底世界，咁好似系处罚紧自己咁样，即系将自己困住喺个深渊度，咁就系代表住佢嘅刑罚咯。 OK， 所以其实喺个 MV 度都有好多水嘅一啲元素啦，沙滩啊，你都真系有落水喺个水底度要做戏啦，咁样。 系啦， 系难唔难？ 所以就好辛苦，因为我自己本身系一个唔识游水嘅人咧。吓，系啊，我唔识游水嘅，但系我好斗胆，我搵 reference 嘅时候，我同花姐讲话，我可唔可以拍一啲落水嘅画面，因为我曾经见过一啲 MV 咧，听完首 demo， 我好想做嗰啲画面。 系， 跟住花姐话好冇问题啊，但系佢由头到尾都冇问过我识唔识游水，跟住直至去到拍 MV 水池边要落水嗰刻，跟住佢就问阿朱，其实你识唔识游水？ 系， 跟住我话其实我唔识游水噶，跟住佢话咁啊大镬啦，搞晒咁多嘢之后先至知道我系唔识游水。其实当初有一刻。花姐都驚過我係唔會唔落水嘅，即係驚拍唔成呢個畫面嘅。咁但係最尾都克服到咯，因為我本身呢首歌咧就係想鼓勵啲人走出黑暗啊嘛。咁冇理由我面對緊一啲即係可能我好驚水嘅，我面對緊一啲咁驚嘅嘢嘅時候，我係放棄噶嘛。我係要勇敢去面，即係我要話俾歌迷聽，其實我要勇敢去克服一啲我自己唔想克服嘅嘢。咁最尾咧，咁我就鼓起勇氣潛咗落水度。系潜咗两三个钟咁样，咁、 okay. 就拍到一个好靓画面咁样。 系啊，因为仲睇唔出你唔识游水，同埋睇唔出你系咯、啊，因为你喺水底嗰啲优雅同埋嗰啲戏系做到晒嘅。 系啊，表情控制都系一个学问嚟嘅，喺水底，因为要唔做一个谷嘅样咧，好难。我有上网睇过一啲 reference， 人哋点样可以喺水底度 keep 住一个靓样咧， yeah. 都系。 都系好难，即系练过咯。 嗯，咁所以我出到嚟成件事，我觉得都系好 impressive 咯，即系呢一首嘅作品，同埋好有自己个人嘅特色啦。 多谢多谢多谢。 咁啊，期待睇下你几时啊，又有第二首、第三首，陆陆续续有更加多你自己 solo 嘅一嘅作品啊。 好多谢你啊。 系啊，喂，今日都系晒阿 J， 系啦，咁啊介绍咗佢呢首人生第一次嘅 solo 嘅派台作品啦，《水形物语》。多谢晒你今日 ，thank you。 thank you。 中文歌曲龙虎榜盘州精选， 听真啲。唔苦，仲有啲甜添。孤独的对岸这个歌名听落去好似好 lonely 咁。但阿 Phil 话呢一首系暗藏甜蜜嘅情歌，讲嘅系城市中有一个同样孤独嘅人在等你，等待互相取暖嘅彼岸。 可静静画画观星，小愿望。 作曲阿 Phil 自己，填词有 Oscar， 编曲有雷柏希 Edward Chen， 监制 Edward Chen。索邦三星期回落咗六级，今个礼拜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九位，林奕匡《孤独的对岸》。 中文歌曲龙虎榜。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孤单的歌令我失神，迷惑里抖震，只得一片黑暗。上逼近喧哗声中，通通快乐泡影，你看穿命运，偏偏找到你眼中。点光叫我向往，这街上人潮全然是你漂亮万妆，孤单抹去烦恼不见，愿同途仰望，心即使很细记得有空位任你安躺，悠长岁月带着你闯荡，四方灯火处处为你的光，结碎成盼望。不懂沟通太似小孩，其实要倾诉但不知要怎讲，难长大差一点委身于这闹市中，自信都崩解，偏偏找到你眼中有点光叫我向往，这街上人潮全然是你漂亮万丈，孤单痛处没说出口，身是泥泞，仍然着你美丽素装，不需顾虑，就这一眼，让灵魂碰撞。辗转几多岁，记得我的心，任你安躺，甜蜜过后，再没有欢乐，美好于不远处。别慌，没彷徨，哦，可静静画画观星，小愿望。 同将新赛季开赛日从今个月26号推后去到至少两个礼拜。疾控中心建议的8个星期时间，远远超出各赛会原先估计的30日停摆期。如果疾控中心的建议获采纳，意味停摆期将会持续到5月份，到时各项赛事就需要大幅度调整赛季。日本横滨地方法院判处一名杀害19名智障人士的男子死刑。30岁被告直重胜，案发的时候是东京附近上毛县市一间照顾者之家的员工。案情指2016年7月案发当晚，他揸车到现场，从窗口进入，用刀袭击多名正在睡觉的院友，导致19人死亡，25人受伤。他早前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曾经说，没有沟通能力的智障人士不值得拥有人权，又声称为了社会必须这样做。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干燥，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两三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潮湿有雾。现在的气温22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047点，跌985点，总成交金额1487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89点，跌9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253点，跌57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39蚊，跌26蚊；阿里巴巴179.6，跌12.1；建设银行6.17，系跌1.7。中国平安77.4，跌3蚊；友邦保险66.2，跌2.9；美团点评82.25，跌6.75；汇丰控股43.85，跌1.85；中兴通讯23.75，跌7.25；盈富基金23.55，跌8毫；小米集团10.16，系跌8.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65，英镑9.565，瑞士法郎8.229，澳元4.784，加元5.601，新西兰元4.679，欧元8.6865。每百日元对港元7.28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24。日经平均指数报17,002点，跌429点。港金现价报14,190蚊，系跌48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530.91美元，卖出1,531.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近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暂时只是收费广场比较多车的。港岛路面方面，中环的摩利臣街有电车路轨工程，摩利臣街去海旁方向近住德富道中交界的右线只俾电车通过。咁另外雪厂街都系有电车路轨工程嘅，雪厂街去海旁方向近住德富道中交界段咧，都系有啲封路措施噶。咁啊，现时雪厂街近住德富道中嗰段就较为多车。另外附近嘅文咸街，应该系云咸街近住皇后大道中咧，比较多车噶。九龙方面咧，就土瓜湾码头围嗰边咧有沙中线工程啊，咁所以龙浦道啦、码头围道、浙江街、靠背垄道、天光道都分别有啲临时嘅改道安排嘅。而家所有车辆如果系长过7米嘅话咧，就禁止喺天光道亚皆老街方向左转去靠背垄道噶。安全车速报告由东区走廊柯达大厦去柴湾。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

全未吻过，或有地老与天荒，余生与一刹共捉我。 讲的是在遇前度的故事。作曲有傅佩嘉，填词有周耀辉，编曲由 Eric Chu 监制，喺麦浚龙、黄双俊，主唱谢安琪。谢安琪最新嘅派台作品，歌曲名称叫做《再度》。 即系推介华语歌嘅时候啦， 系咪郑子诚啊？今次 唔系啊， 今次系 尹子龙。 好啦好啦，你赢，你中意系边个都得啦，我做翻我自己。今日要介绍嘅呢个咧系我好想佢会嚟香港有 live 啦，咁更加多香港嘅听众可以认识到佢嘅一位台湾嘅近几年好受到关注嘅 R&B 女星。 系。 咁咧，直情有啲咩女版方大同之稱噶啦，咁樣、即一啲新聞啦、啊，咁樣會用呢個稱呼去稱呼佢。咁佢咧就叫做吳卓源 Julia。其實咧好耐之前咧，都唔係好耐，2018年到咁多。咁咧其實佢有一首同一個台灣嘅 rapper 叫熊仔合唱嘅一首歌，叫做《買榜》。 係 嗰年咧係直情係即你知道有啲串流平台係年尾嘅時候嗰啲咩風雲榜嗰啲音樂會噶嘛，咁樣咁嗰一嗰首歌咧喺現場唱 live 嘅。時候咧，哇！真係可以話全場炸咗嗰個氣氛，係非常之好嘅咁樣。咁嗰首歌嘅 style 咧，就已經即係令大家更加加深咗佢 R&B 唱得非常之好嗰個印象啦。 買榜啊， 係啦，買榜嘅意思係咩咧？買榜嘅意思就係話，你係咪俾咗錢喺嗰個榜上邊買個靚位？ 哦， 系啦，咁系台湾系会咁样称呼啦，咁样，咁咁嗰首歌嘅意思就系我首歌超级受欢迎，你系咪以为我俾咗钱买？梗唔系啦，因为我有实力啊，即系咁样个 rapper 嘅态度啊，即 系 好啱写落去歌度啦。其实佢之前都有一啲自己嘅专辑噶啦，咁但系佢系做翻一啲怀旧嘅，即系九十年代嘅音乐嘅类型嘅咁样啦。咁但系今次呢张专辑咧，我听咗。幾首哇，好中意啊！真係咁佢今次呢張專輯咧，個專輯名叫做 5 AM， 好簡單就係話佢話嗰陣時係佢靈感最澎湃嘅時候。咁通常呢個時候又要寫歌啦，又唔瞓啦，都係嗰句啦，心情唔方好噶啦嘛。所以其實都寫咗一啲即係可能感情上嘅啲背叛啊，朋友嘅一啲嘅即係對自己一啲唔係好可靠嘅啲故事啦。咁今日呢一首咧就我即係第一首聽就超級中意嘅嗰首歌，歌名就叫做《全世界的朋友都讓我失望》。 呢啲 drama queen 係咪啊？我就係想講呢、這個真係少女嚟㗎。 幾歲啊？ 佢94年出世，今年真係咁，所以我就話哇，點會一個成熟嘅人？就会讲得出呢？ 如果佢啲朋友都系歌手咧，就都可以讲出大家咁话啦， 对唱咁样。但系你真系会觉得咧，系少女，你先会觉得我啲朋友都唔理我，你都唔重视我，佢哋令我太失望，即系先会有呢啲咁嘅状态咯。咁但系佢唱嘅方法唔系我头先嗰个嘅语气啦，咁样。你试下有首咁嘅歌，我啲朋友令我失望嘅。 有啊，李日朗嗰阵时有一首系cover 歌，然之后佢 系 啦，佢系用嗰个疯狂歇斯底里嘅方法演绎噶嘛，即系佢就系你头先。 你喺播呢首歌之前 tag 佢， 咁唔系咁，即系佢系真系有市场上面系有歌手会用呢个方法演绎嘅呢个作品。 系好特别嘅一个自己嘅风格啦，咁样。 你记得歌名歌阿劲啊？ 因为 真系印象好深刻啦。 系啦，因为点啊？因为我系夜晚听到嗰首歌， 哦， 系啦，之后就即刻哇！ 精神為之一陣 啊！唔想瞓啊！即刻喂呀！ 好啦，講翻呢首歌先啦。阿 Julia 點啊 ？Julia， 全世界的朋友都讓我失望，聽下先啦。 自己有藉口，拒絕沒沉默，明明說過的。去做，所有人都说，所有人都错，我的灵感都被你淹没。 所有爱的理由帮不了吗？我的朋友都有理由一直让我流离相从，越想越痛，从此以后所有朋友都快给我靠边，抽根烟撕破脸没有的血， 歌嘅只系佢饮咗两杯之后就咧，即系嗰啲朋友啲饮局咧，跟住 点解你唔对我？点解你唔问？ 都 系噶嗱，虽然咧，即系呢种 R&B 嘅唱法，你听落唱都好似好，即系好 peaceful 咁样 样。 但系其实咧个歌词咧都系几，好似你头先咁讲都系几戏剧性好重嘅。即系例如我的朋友都有理由，一直让我伤心眼泪流。越想越痛啊！即系呢啲啦，咁同埋从此以后我哋就反面啊，撕破脸啊，不需要再联络啊，没有得选啊，咁样。即系我谂凌晨五点嘅时候写呢啲，真系好伤心。 咁同埋你睇得到一样嘢咧，就系、是、如果歌词头先你读翻出嚟啦，系即系一个咁样嘅状态啦，你就见到一个咁嘅唱功同埋个编曲系好鬼死紧要啦。即系如果佢系你配合翻 Canto Pop 典型嗰种 Canto Pop 嘅曲式，然之后。件事是啊，前排好红嗰个僆仔鸡咩鸡丁啊， 丁啊 变咗陈法拉改名，即系变咗有第二种韵味出嚟。但系你啱啱头先嗰种好 chill 啦，好 R&B 啦，跟住一出到嚟嘅时候，你就觉得系啊，你啲朋友真系好乞人憎。 首咧嗱，因为其实大家可能都好想听一下啲故事，我都好想听嘅。 就系佢啲朋友点 系啦，我想知，因为佢话咧呢首歌咧喺录音室录嘅时候咧系喊咗四次噶，同埋咧即系我就话头先有个串流平台嘅嗰啲风云榜嗰啲颁奖礼咧，咁佢都有上去唱 live 唱呢首，唱到下半 part 系喊咗噶。 我朋友对佢做啲乜？ 系咯，我都想话你朋友到底做咗啲乜嘢，同埋。即系点解会识啲咁损嘅朋友，咁损嘅损友咧？ 咁损嘅朋友啊，几 Q 啊！你啲形容词啊， 我想话即系嗰啲损友咯，真系好好惊啊！不过因为你以为咁即系咁痛苦，应该系爱情啊、性啊咁样，但系佢呢一首又系讲朋友嘅、啊。 哦， 唔 知咧、okay, 啊。但系你冇朋友咁对你噶嘛？ 冇乜啦。 你试下咁对我真系。 系咯，全世界啲朋友都让我失望。OK， 咁佢而家有新朋友未啊？ 应该有啦。 大家即刻去睇下佢嗰个 Instagram，IG 啱你 follow 边一个咧？你边有边个互粉啊？咁样啦。 但佢话佢好有兴趣，即系想同譬如九 N 八八合作啊咁样，我觉得都应该有啲火花噶、，Jazz 跟 R&B 唔知。 啊 ，OK， 咁你又拣咗呢个都系港姐啲 girlfriend 啦、啊，咁、样，咁我谂起一个就系、我次次睇清佢就系、佢就次次都系同啲 girlfriend 一齐。High tea 啊 ，gel 夹啊，champagne 啊， 你个样子。喂，但我想讲多一样嘢嘅，就系呢个女仔咧，佢有好多其他嘅花名。头先我咩女版诶方大同啦、咁样。呢、這个另外一个咧，我都好值得介绍嘅，佢叫做香文老婆啊，即系所有诶、网友啦，佢嘅 fans 咧都会觉得佢系佢自己老婆。 哦、 即係好似連登個 post 有啲人對 Kitty 嘅態度咁樣啦，即係每個人都覺得佢係佢自己老婆咯。因為我覺得好得意嘅嗰樣嘢， 即係佢台灣崔潔彤， 怪怪地係咯，但係有啲咁嘅感覺啦咁樣。同埋好得意嘅嗰樣嘢係因為咩事咧？係因為佢台上表演啊，即係首先 R&B 個唱腔本身就有少少性感啦，跟住再加埋咧，即係佢跟住嗰個節奏嗰個搖擺啦，係好性感，即係、但係我唔知點解大家原來想娶咁嘅老婆翻屋企嘅。 OK， 咁我哋呢個台灣人嘅即係 崔潔彤， 台灣崔潔彤啦咁樣。跟住咁讲啦，即系跟住你介绍呢一个就系、系啦，成日见到佢都系啲 girlfriend 啦。我谂佢同啲 girlfriend 就真系嗰啲好好朋友， 闺蜜啊， 闺蜜啊，好朋友到死嗰啲嚟噶啦。咁佢都有个昵称嘅。头先你就有系女版方大同同埋台湾崔潔彤同埋香文太太啦。佢又好简单嘅啫，佢叫妈咪。 啊，系。 如果你啲朋友， 我觉得佢系邪教教主嚟嘅，我识到 佢好系好。扣嘅嘅城市度，即系佢嘅 fans 系好一个宗教嘅， 系啊，佢一个精神领袖， 精神领袖嚟嘅，系啦、 就 是，咁佢代表好多嘢啦，港女嘅生活态度啊，点样可以与众不同啊，诸如此类啦。总之佢系妈咪，系啦，但系佢平时就称呼自己嗰啲 fans 咧就系 diamond， 系啦，咁所以呢首歌咧就都系算系就系即系同嗰啲 fans 啦，即系呵下佢啊，揽下佢啊，饮翻杯啊。 最紧要系呢一 part 系啦 ，Serenity 啊，有呢首新歌叫做 Diamond Mine。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港股急跌，美国联储局突然减息一厘，投资者忧虑环球经济前景急速恶化。恒生指数下午最多下跌1190点，收市跌969点，报23063点，跌幅超过4%。主板成交1588亿元。蓝筹股几乎全线下跌，只是有中石化逆市升近1%。手机设备股急跌。外电报道话，中兴通讯再遭到美国司法部调查，涉嫌贿赂外国官员。中兴通讯 A 股跌停板 ，H 股跌23%，收市。信宇光学和瑞星科技跌超过10%，收市，是表现最差两只蓝筹股。重磅股腾讯跌穿350元水平，收报341.8，跌幅是超过6%。汇控失守44元，收报43.8，跌幅是4%。澳门相隔40日再有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澳门博彩股沽压大，银娱跌超过8%，金沙中国亦都跌近50%。香港迪士尼乐园业绩连续第5年见红。乐园截至去年9月底全年净亏损1.5亿元，比上一年度的净亏损大幅上升94%。至于未扣除利息、税项、折旧和摊销前盈利，下降17%至11亿元。香港迪士尼公布业绩，由2018年10月至2019年9月的财政年度，入场人次下降4%至650万。日本、南韩和泰国旅客都有双位数字增长，本地客占整体客源41%。受疫情影响，香港迪士尼乐园仍然关闭。行政总裁杨善妮话：，正系密切监察情况，小心考虑重新开放时间。又透露，重开之后会向本地居民提供特别优惠，预期未来几个星期公布。政府宣布，听日起向入住政府提供的暂住设施人士收取每日200元，作为入住和膳食收费。發言人話：上個月8日起，從內地入境或者在抵港前14日內曾經去內地的人士，抵港後必須強制在屋企或者是其他住所接受14日檢疫。如果香港居民無法安排入住地方，將會由政府安排入住暫住設施，包括曹公潭戶外康樂中心、西貢戶外康樂中心或者麥理浩夫人度假村。當局解釋，留意到有懷疑濫用暫住設施的情況，例如有香港居民在強制檢疫措施生效之後多次往返內地並且重複入住暫住設施。另外，有香港居民在有本地居所的情況之下堅持入住暫住設施。當局認為新收費安排可以打擊濫用情況，以及將宿位留給真正有需要的人士。美軍出現首名在艦上懷疑確診新型冠狀病毒個案，一名駐守兩棲攻擊艦權斯號的士兵初步對病毒檢測呈陽性反應，最後結果有待衛生部門覆檢。美軍聲明說，這名士兵正是在屋企隔離，已經成功聯絡和他有密切接觸的人，他們亦都在屋企自我隔離。上個星期，一名駐守意大利南部的海軍士兵曾經接觸病毒。本港地區今晚及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明日早晚有微雨，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氣温介乎19至24度，吹和緩東風，初時風勢清勁。展望隨後兩三日有幾陣驟雨，週末期間天氣溫暖，潮濕有霧。现在的气温22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063点，跌969点，总成交金额1588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2789点，跌9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253点，跌57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41.8跌23.2，阿里巴巴179.3跌12.4，中国平安77.5跌2.9，建设银行6.19跌1.5，汇丰控股43.8跌1.9。友邦保險66.05係跌3.05，美團點評82.2跌6.8，中興通訊23.8係跌7.2，盈富基金23.5跌8.5，工商銀行5.1係跌1.5。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66，日元106.27，瑞士法郎0.942，澳元0.618，加元1.388，新西蘭元0.606。人民幣6.997，英磅對美元1.238，歐元對美元1.122。日經平均指數報17002點，係跌429點。港金現價報14210元，跌460元。倫敦金每盎司買入1540.9美元，賣出1541.92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首先讲隧道情况，控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龙尾华润大厦，西行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稍为多车，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湾位，控隧的九龙入口暂时交通是大致正常的。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德纪立街那段比较多车一些，龙尾排出花园道口。在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就是油塘里有道路工程，直至到3月30号，即是这个月底的30号下午的4点，由荔村人荔楼之外的对出那一段的油塘里去观塘方向的行车线是会封闭的，所以反方向即是南行线就实施单线双程行车，驾车朋友经过的时候请小心注意安全。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和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引擎空转造成污染影响健康，记得停车熄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自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啦。 嚟到下昼4:39，翻嚟苏动音乐琼嘅部分，都系平凡无奇嘅星期一啦，又或者系充满暗涌嘅星期一。唔知道我哋之后嘅路又会点行呢？ 黄昏宣告着今天已死亡，淡去的光阴是我的战场。在热络的时期，我很喜欢你的他。都陪 开心不是在作假，没有言笑互动健康，赶紧拿出我的手机也让你看看我的他，不介意的话落下同一颗太阳，有什么特别的吗？你还不是一样，却停在远方，对峙着不可能的爱情，也该像生日那样，让它落下。 即有啲人话咧，而家成个香港甚至成个世界啊！就感觉上是冇事发生就已经是很难得的好消息。其实真的经过一些事情之后，我们的愿望都变得很卑微啊。我想很多歌手都希望逆境过去可以宣传新歌新的专辑啦。 他可以放空自己，想留点时间让我们再说说话，我想再愚弄自己，也拿出破绽百出的心胸宽大，你不忘调侃自己不够好，却总是有人为你牵挂，我又被回忆波及，心怎会这样不强壮， 福音啊！2020年全新的唱片公司，亦都有全新的作品，歌曲名称叫做《元日》。之前都讲咗话 ，Hebe 嘅新专辑同埋新嘅演唱会都喺准备当中嘅。但系咧，因为疫情嘅关系，好似目前都仲未有新嘅消息公布。即系我谂，而家都应该系歌迷比较担心啦。 我没有那么想你，那只是偶尔醉意会催人提起，问你在哪里来聊表我心意。 之后拣嚟有内地歌手薛之谦嘅作品，其实之前都好多首单曲推出，不过好似最新嘅专辑都因为疫情嘅关系咧，就暂停咗筹备嘅工作，都系歌迷嘅损失啦。 三年会累积，一望无际，回忆在这里，却旧的心。我骗过了自己，忘了你。 就到处跟着你，永久的行李。你年少的决定，我都依你。我睡。我没有那么爱你，你不用再来关心，想表示怀疑，不让我多说几句来聊表我心意。 我没有那么想你，那只是偶尔醉意，会催人提起，问你在哪里，来聊表我心意。 刘惜君合唱的作品，那个名称叫做《聊表心意》，讲的就是在高压的生活底下，可能你以为自己都见过这些大风大浪，但谁不知真的有一个人是可以撩动起你平静的内心，尤其是这半年这个世界好像变得很快。 佢叫做丁世光，最新专辑《十放电影》当中嘅作品，个歌名称叫做《乌托邦》，讲嘅就系艺术家眼中嘅世界。话呢半年呢个世界变得好快，又或者可以讲呢半年以嚟咧，呢个世界坏得好快，好似距离眼中嘅美好越嚟越远。其实睇嘅系边个眼中嘅世界啫？大人同小朋友眼中嘅世界咧，应该系唔同嘅。 昨晚我又发梦遇见那一群叫做大人的科学家，总有一再证明自己每个观察都伟大。只有五千两百多种检验和不合乎 新加坡女歌手，她叫做文慧如。 还想死去多少细胞，他们才肯愿意吞下风凉话？难道科学里没有教，科学不是绝对的？ 我们是脆弱，不过想要说。 心上锁，感谢教导我多点笑容，别多想为什么。 名称《大人的科学》，好多大人会用自己的一套道理啦，套落去小朋友的世界当中，改变了他们的世界观。但其实有些东西是不会变的。 走在风中，今天阳光突然好热，天的温柔，地的温柔，像你抱着我。 例如呢首歌带俾大家嘅感动，我谂廿年嚟都冇改变到嘅。二十年之后，五月天俾咗新嘅生命俾佢。这首歌拣你二十年后重新编曲的这一首五月天的温柔，同时都找到出道二十年的孙燕姿一起合唱这一首作品。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明天再见。